ChinesePod.com. ChinesePod.com. 真不错，绿化太棒了，干净的不得了，真的是花园国家。听说治安也特别好。嗯，估计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了，半夜走在街上一点都不害怕。就是太小了，你觉得那里的生活无聊吗？虽然小，但因为是多民族社会，有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，还有好多世界各地去工作或者旅游的人，所以新加坡很有活力。 不过，如果长期住在那儿，可能会有些无聊吧。对了，很多人都说那里吃很有特色。 对，选择特别多，而且最好吃的都在路边的小店，又便宜又好， 肯定也很地道。哎，你有没有吃海南鸡饭？ 当然了，真的很鲜。我还吃了黑胡椒螃蟹，那个味道只有在新加坡才吃得到。 哎，你去哪儿玩了？ 有名的景点都去了，我给你看照片吧。 好啊。